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2集。柳福一重伤出狱，脸色还有些苍白。 李兄，节哀。 李准眼下两团乌青，有些憔悴地坐在圈椅上盯着地面，喉结滚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。李府小小姐心丧，棺椁还没到成年人膝盖，仆妇童子哀哀痛哭三日，如今有点麻木了。 花开花落皆有时，由不得人。 牧瑶的声音清凌凌地响起，几乎像是喟叹，回头望向一旁，地上鲜艳如旗的裙摆铺开，女人的水蛇腰纤细，胸部丰满白皙，低开的襟口别了一朵白花。十娘子坐在地上，纤细的脖梗之上是尖尖的下颌和红润的美人唇，再向上是高挺的鼻子，精致的鼻尖，两只妩媚的眼睫毛浓密，波光流转。这张脸本来倾倒众生。 穆姑娘，我没有骗你。 她悠悠的甜润嗓音响起。 我家住灵丘，排行第十，族名斐石娘子。斐氏狐族不喜出世，子子孙孙隐居山林，妖气是狐族中最弱的。 她纤细的手指慢慢抚上了自己红润的脸颊。 你们是不是想不到会有狐妖活成我这个模样？ 李准循声望着他艳丽的脸，神情复杂。 我自小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便私自走出去浪迹天涯。 小狐狸一路辗转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最终停留于如画的烟雨江南。 江南李府最是奢华，庭院里有99种香花，还有一个瓷娃娃似的小男孩。我舍不得离开，便悄悄地在院子里打了个狐狸洞住了下来。 牧瑶道， 你对我说的那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。 石娘子哀笑点头。那年轻的商人从小就是天之骄子，家财万贯，风流倜傥，不知愁为何物，见谁都笑嘻嘻的。小时候爱爬上爬下摘下鲜花，与邻居家的小姑娘们挤眉弄眼儿。长大以后竟然最是专情，对发妻方氏百般呵护，那样的生动，那就是人。 我很早就爱上了他，可我知晓人妖殊途，远远地看着他长大成婚生子，夫妇和睦，子孙满堂，应是最好的结局。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似乎是不想让李准这一生过于顺遂，老天偏偏夺去了方氏性命。他拼死留下的小女儿也是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，李准几乎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 我看着阿准只剩一个人，夜里在院中枯坐，抱着楚楚，整日整夜不肯撒手，生怕他夭折在襁褓，散尽家财求医烧香。可我知道楚楚活不了多久。 那个漆黑的夜，万物无声，乳母只是打了一个盹儿，年方1岁的幼儿骤然发病，不到一刻钟便面色青紫，没了呼吸。他看在眼里，心急如焚，向3更夜月借力强行化人，只来得及将身体冰凉的孩子抱起来四处求医。 我走过满街的医馆，他们都告诉我没救了，孩子已经死了，再晚些尸体都该硬了。 石娘子长而浓密的睫毛垂下，美人唇轻启。 我知道楚楚死了，阿准必然肝肠寸断，我怎么舍得他难过。我想起来斐氏族中有招魂秘术，可以白骨活死人，可我年岁尚小，妖力不足，无法使用。 牧瑶说， 所以你去找了幻妖，妖族姐妹指点于我， 说经阳坡换妖乃天地托生，威力巨大，可以借出大把妖力，只是要付出些代价。他有些自嘲的一笑，我连夜赶到经阳坡求见换妖，不知怎么他一次见我便十分不喜。换妖自然不喜，他天生地长，几乎为所欲为，可天地也限制了他的力量，他无实形，不能化人，就连一只修为不足的小狐妖都能化出美艳人形，令他妒忌万分。他答应借我妖力，但开出两个条件，一是让我前往长安郊区兴善寺旧址收敛死人尸骨，送至经阳坡来供他吸食。他歪过头去，似有些疑惑。我曾问过他，他说这是前一个向他借力的人该给他的报酬。穆瑶点头。当时陶莹求告无门，转向歪门邪道，以自己和教众的性命为代价，央求换妖为陶虞氏的两颗牙齿赋予妖力，将假舍利子活生生变为邪力之源。因换妖不能化形，无法走脱经阳坡，那些教众尸骨是由十娘子代为转移的。第二个条件，他顿了一顿，讽刺地笑道，换妖看上了我这张脸。李准哽咽了一下， 你 其实外貌与我并没有什么。十娘子仰头望着梁，若是能换得楚楚一条命，给他也就罢了。脸给了换妖，我只好去别处寻觅。我走了很久的山路，找到了一只刚死不久的鲤鱼精，便借了他的壳子，成为了你们看到的模样。我假称自己是医女，实际行的是招魂禁术，将楚楚救了回来。只是这禁术救人代价极大，需要施咒者日日一滴心头血供养，我只好以医女身份暂居李府，每天亲自给楚楚熬药。李准紧抿嘴唇，眸中是颓然的迷茫，似乎同样沉浸于回忆。他胸前是有一块疤，他曾经问起，他只含糊地说是小时候不慎弄伤的。十娘子看着自己细长的食指，圆之一字，谁说得清楚？她美艳如花时未必讨得了李准欢心，可是套了滑稽不堪的鲤鱼精的脸，顶着旁人的指点和嘲笑，衣不解带地照顾小女孩的那段日子，李准反而被她的细心和善良打动。有她一人之爱，旁人再多白眼，不过过眼云烟。当我知道可以常伴阿准左右，做他的妻子，我即日便发誓要以我性命爱他，他的家便是我的家，他的女儿便是我的骨肉。我做了当家主母，将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只要我在一日，就要保楚楚一天的性命。可我的妖力维持不了这么久的招魂之术，只好诓骗阿准举家搬到了经阳坡。但你不知道，幻妖无法套上你的脸，正在气急败坏，望见了魂魄半离体的小女孩，便横出了坏心思。他以禁术救回来的小女儿，慢慢的不再是楚楚。鸠占鹊巢，一切都在无声中翻天覆地，可是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毫无察觉，还以为花月圆满，好日子还在前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